山风溪水沟沟翠月，惹塘木桌缺了谁？遥照虫鸣鸣声烟雨，何苦惹是是非非？山风溪水沟沟翠月，惹塘木桌别喝醉。就算醉有了我，你更陶醉。你说我太傻，人生本匆忙，花儿世上长，挥挥衣袖罢。我不想要历经沧桑，陶醉梦里紧抓不放，给我好吗？山风溪水沟沟翠月，惹塘木桌缺了谁？不要笑我梦得太美，梦里等着你来陪。山风溪水沟沟翠月，惹塘木桌别喝醉。就算醉有了我，你更陶醉。多么亮，多么香。